胡萝卜不是红色的，胡萝卜是橙色，还要用牙啃一个红五星。 嘿，现在怎么样？ 现在看起来有点像一只兔子妖怪。 站好了，不许闹！三、二、一，发射！ 唐耳朵，你知不知道？你知不知道？哎呀，你知不知道，军队是保护人民的，不是伤害人民的。 你不是妖怪吗？ 怎么我是妖怪，你是妖怪？ 大恐龙，看你往哪儿跑！经理。 下面的故事是两位英国的大朋友为我们创作的，他们是戴安娜·金普顿和加里·帕森斯，是由金波审译的。我们要谢谢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了这本书。下面，小群姐姐要给你讲的故事是《马医生》。在小镇子上，有一间马医生的诊所，里面住着一位马医生。他刚刚搬到这个小镇上，他住在这座红墙蓝房顶的小房子里。他在家门口上钉了一块告示牌，这是一块小木牌，上面写着：马医生，专门给马治病。这位马医生是一位很棒的医生，哦，他得过奖状，他还喜欢打网球，他有很多的好朋友，他还喜欢登山和其他的运动。马医生开业了，他坐在屋里面等着病人来。他等啊等啊，等啊等啊，等啊等啊，等啊等啊。马医生等了很久很久很久很久，却始终没有马来看病。原来马医生搬到的这个小镇上只有一匹马，那就是马医生自己。马医生就这样在他的新诊所里整整等了一个星期的时间。好不容易熬到了周末，马医生的心情糟糕透了。他拿出地图，仔细地研究着。 看来这个小镇不太适合我，我还是得搬家，搬到一个有马住的地方去。 马医生已经下定了决心，他必须搬家。 他正在准备收拾行李，却突然听到了敲门声。 当当当。 是谁？ 一个非常非常沙哑的声音从门外传了来。 我是卜卜驴，我的喉咙好疼啊。 马医生打开窗户，从窗口探出身子看了看，原来是一头戴着草帽的驴子。他摇摇头说： 对不起，我帮不了你，因为我只会给马看病。 卜卜驴对马医生说： 可是驴看起来和马也没有什么不同啊，你看我也有四个蹄子，跟你一个样。 马医生想了想，觉得卜卜驴说得很有道理嘛。于是他打开门，让卜卜驴进到了他的诊所里。他给卜卜驴做了全面的检查。看来是嗓子发炎了，所以会咳嗽。 马医生给卜卜驴喂了几勺治嗓子的糖浆。 我现在感觉好多了。 马医生觉得很开心，他送走了卜卜驴，然后他兴冲冲地把门上的牌子改了几个字儿。 现在牌子上写的是：马医生，专门给马和驴 看病。没过一会儿，门外又响起了咚咚咚的敲门声，一个声音喊着： 哦哦，我是汪汪狗，我的脚上扎了一根刺，好疼啊。 马医生从窗口探出身子看了看，一只小狗骑着摩托车停在门口，它的一只脚底上扎了根长长的刺。马医生指指门上的牌子，又摇摇头说： 对不起啊，我帮不了你，我只会给马和驴看病啊。 汪汪狗说：可是狗和马也没什么不同啊，你看我也有四只脚和一条尾巴，跟你一个样。 马医生想了想，觉得汪汪狗说的也有道理，于是他走出去把汪汪狗扶到了诊所里面，请他坐在高高的椅子上，然后拿出他的工具包，拿了把小镊子，帮汪汪狗把脚底上的刺儿拔了出来。 现在我终于能走路了，真是太感谢了。 马医生现在觉得更开心了，他送走了汪汪狗，又赶紧跑到门口，把门上的告示牌又改了一下，现在改成了马医生专门给马、驴和狗看病。马医生刚刚回到屋子里，咚咚咚，又有人敲门了。马医生打开门，看到门口是兔妈妈和一只小兔子。兔妈妈着急地说： 您好，我是跳跳兔的妈妈，我的宝贝跳跳兔不小心把耳朵给划伤了，你能给他看看吗？ 马医生看看那只小兔子，摇了摇头： 哎呀，对不起啊，我帮不了你，我只会给马、驴和狗看病。要知道，你肯定会说兔子跟马是没有什么不同的，但是…… 不，兔子和马可绝对不一样啊！ 兔妈妈大声地说。 这个时候，小兔子哭了起来： 妈妈，我的耳朵好疼啊！ 看到跳跳兔满脸都是泪水，马医生也非常难过。他心想： 或许兔子跟马也没那么不同吧。要是我不小心划伤了自己的耳朵，我肯定也会感觉到非常非常疼的。 于是，马医生还是把跳跳兔和妈妈请进了诊所。他让跳跳兔坐在高高的椅子上，然后先清洗了他的伤口，又涂上了药膏，最后又用纱布包扎了一下。为了鼓励勇敢的跳跳兔好好的接受治疗，跳跳兔的妈妈给了他一根胡萝卜。跳跳兔一边啃胡萝卜，一边乖乖地坐在那儿等着马医生来包扎。为了表示对马医生的感谢，兔妈妈也送了马医生一根胡萝卜。包好了伤口，跳跳兔觉得没那么疼了，马医生觉得开心极了。他走到门口，送走了跳跳兔和他的妈妈。他顺便把门上的牌子又改了一下，现在牌子上写的是：马医生专门给马、驴、狗和兔子治病。马医生一边美滋滋地啃着胡萝卜，一边又仔细地看了一下自己门上的告示牌。 我想到了一个好主意，对，这肯定是个绝妙的主意。 他拿起笔，在整个告示牌上画了个大大的叉， 然后他在最底下重新写了一行字：马医生，我愿意给每个人治病。啊，从这天开始，找马医生看病的人就越来越多了。熊、狐狸、兔子、鸭、鸡、鹅、鼹鼠、山羊、河马，哦，所有住在小镇上的动物都愿意来找马医生看病。马医生的诊所成了小镇上最热闹的地方，他交了好多的新朋友。周末不看病的时候，他还在诊所里开起了 party。 他看过病的病人们都来了，大家一起吃东西、唱歌、跳舞，开心极了。现在嘛，马医生早就不想搬家了，他觉得住在这个小镇上就是最好的。 怎么了，唐耳朵？你的头好烫啊！你现在有什么感觉呀？ 你想吃煎牛排吗？ 嗯，不想吃。 你想吃炒肉片吗？ 嗯，不想吃。 你想煎荷包蛋吗？ 这个倒是可以啊。 请放在我的额头上。 你等，我去拿一个鸡蛋啊。熟了，唐耳朵，你怎么变成一只煎锅啦？ 我病了。 哎呀，我们快点去医院吧，赶紧给你打针，赶紧给 你 吃药。你 还把鸡蛋磕在我的头上，我像糊的一脸的都是蛋。 是你让我在你头上煎鸡蛋的。 我真没有想到啊，你是最狠心的人。 我现在就打电话叫救护车。我打电话，不是，我还是背着你去医院吧，来吧。 唐耳朵听听唐耳朵，唐耳朵笑笑唐耳朵，唐耳朵唱唱唐耳朵。唐耳朵跳跳唐耳朵， 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唐耳朵，我是小群姐姐， 我是唐耳朵兔子。下面小朋友呱呱和妈妈要给我们讲笑话啦。 唐耳朵听你说大话。 呱呱的妈妈是一个长得很白净的人，可是呱呱随他的爸爸的肤色长得有点像巧克力一样的颜色。每次提到这个事情，呱呱都很气愤的，很有情绪的对外面的人解释说， 妈妈书读的太多了，满肚子墨水，我在她肚子里待的时间长了才变成了小黑人儿。 有一次，呱呱看见房子里边有一串蚂蚁爬来爬去，他问妈妈说， 妈妈，他们在干什么？ 啊，我想他们在找吃的吧。 真奇怪，他们怎么不做饭？ 两岁的呱呱，有一天，他问妈妈一个问题， 妈妈，鱼鳞是鱼的衣服吗？ 妈妈回答说，哎，是啊，可以这么理解。接着呱呱又问妈妈说， 那扣子在哪里呢？ 呱呱有一天对属相特别的感兴趣，他问爸爸说， 爸爸，你究竟属什么？ 爸爸回答，我是这十二生肖里边唯一可以上天的，知道吧？呱呱恍然大悟，